第142集。这个故事过于漫长，又过于沉重。等他讲完了，天已经黑透了。您已经尽力了，您的儿子也不是真心想让您去死。解铃还需系铃人，该付出代价的另有其人，而不是您。 我该怎么做呢？我怎么才能救救我的孩子，救救我自己呢？ 乌贤禅安抚性地说道。 这是我们该做的事儿。你把猫带回去，再给孩子拿两块小点心。明天我们会去你家里一趟，跟你的孩子谈谈。对了，当时烤鸭店开起来的时候，鸭子的配方是你想出来的，还是你丈夫想出来的？ 是我老家的一个配方，我妈留给我的。怎么了？ 明天开始你来这儿上班，我一个月给你5000块钱，给朱师傅打下手，每天给我烤一只鸭子，每只鸭子我再给你25块钱。我希望你尽量把鸭子做得小巧可爱，跟这些糕点搭配着。或许你可以琢磨一下，改进一下配方之类的。原材料呢，你自己去弄，调料我们来出。要是卖得好，第二月可以开始加量，价格不变，但卖多卖少就看你的本事。 女人张大了嘴，不敢相信还有这种好事。胡贤禅看了看表， 我们这儿呢不需要加班，只需要你早上的时候早来一些，准备材料。9点商场开门的时候，我要在烤箱或者吊炉里看见烤着的鸭子。现在很晚了，我们先送你回家，明天再去你家里拜访，你看这样可以吗？ 他有些迷迷糊糊地站起身来，跟着我们往外走。都到了家门口，这才想起来说这么一声谢谢。在第二天上午10点，我跟乌贤禅来到了这家。女人没有在家，已经出发去猫咖了。我们粗略跟朱师傅说明了一下情况，朱师傅很高兴自己有了新同事，闪闪亮亮也表示了热烈的欢迎。听说他家里还有一个儿子的时候，他们甚至诚挚地邀请女人带着孩子一起来玩。我们敲响了门，里面的人问也没问到，就直接把门打开了。 你们找谁啊？有什么事吗？ 他并不警惕，也丝毫不在乎我们究竟是谁，只知道我们是陌生人。我们找你啊。我跟乌贤禅不见外的走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下，小猫过来喵喵叫着往我的裤腿上拍。莫难，是吧？莫难靠在轮椅上看着我们。 我妈妈找来的心理医生是吧？有什么事就说吧，你们那套话我自己已经背下来了。一小时多少钱？800。我们家给不起，建议你们回去，不然可要竹篮打水一场空了。 乌贤禅轻轻摇了摇头。 不是，我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猫咖店老板罢了。你妈妈去我们店上班了，我们来看看你，顺便帮你解开心结。 其实我们是一个神秘的组织，我们可以帮人解决一部分内心的烦恼，包括从根源上消除。怎么样，有没有兴趣？他露出了我们进屋以来的第一个表情，撇了撇嘴。 杀人犯法，你们就别骗我了，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我是一个成年人了。 所以你想杀一个人？ 乌贤禅推理道。 是谁？ 他被我们笃定的态度动摇了，有些将信将疑。 你们真的可以证明给我看？ 乌贤禅对着小猫打了个响指，小猫立刻四肢僵硬，渐渐失去了温度。莫难瞪大了眼睛，不可思议地说道， 你快把它变回来啊。 一边说着就一边挣扎着想来乌贤禅的身上抢夺小猫，被我拦住了。放心吧，没事的。我眨了眨眼睛，对着小猫吹了口气，小猫立刻伸了个懒腰，从乌贤禅的身上跳了下去，一脸的不情愿，一溜烟的跑掉了。他最终得出了这个正确的结论。 你们不是人类，你们不是人类， 你们可以帮我。 他的神情渐渐激动起来，一把抓住了吴贤禅的手。 帮我，帮我！ 吴贤禅假装没有听见外面那声警告般的天雷，继续说道： 当然，只要你说出事情的经过，我知道这对你来讲很难过，但我们要复盘那天发生的事情，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场景，从中找到这个老畜生，老师的弱点，之后设计出一套天衣无缝的完美犯罪现场，让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，也让你的梦魇消失。 好。 莫难最终点了点头，开始回忆那段他不愿意面对的被封存已久的记忆。 他姓王，60出头，听说45岁左右病退了，后来被我们初中招聘回来做我们的老师，个子不高，听起来很和蔼，教数学的，非常喜欢我们问他问题。 他说这个老师一开始是真的喜欢孩子们的，在下课的时候办公室总是挤满了人，县城里的孩子对于知识如饥似渴，市里来的老师当然是十分的受欢迎，尤其是他彬彬有礼，和蔼可亲，男孩子女孩子都特别的喜欢他。再后来他开了不收钱的补课班，每天教导孩子们写写作业，有时候晚了还会给孩子们做饭。就这样补课班的人越来越多，他的小屋子甚至都放不下了，就只好分批次，135一批，246一批，渐渐的一个班级的孩子被分为了两批，出现了小团体的现象，两批孩子互相之间谁也不搭理谁。在有一天晚上的时候，因为实在太晚，他没有回去，被留在了老师的家里。回家的小伙伴们都非常羡慕地看着他，因为听另一批留过宿的孩子们说，在晚上睡觉之前，老师还会给一杯甜甜的牛奶。他那天晚上也拥有了这样一杯甜甜的热牛奶，可惜这味道并不如他想象之中的那样好，除了牛奶的膻味儿，还有一种很难说出口的腥味儿。但是助眠的效果确实非常的好，他第二天几乎都要迟到了。他跟自己的朋友说昨天的牛奶有些奇怪，另一批小伙伴却站起来说老师的牛奶很甜很好喝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。他有些孤立无援，也只好认为是自己的味觉出了一些问题。他们这一批始终只有他在老师的家中留宿过，在后来的时候他只喝了一半的牛奶就睡了过去，半夜的时候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弄醒，他迷迷糊糊地揉着眼睛坐了起来，而他的那位老师正站在他的床边，手中握着自己的下体，见到他醒了过来，非但没有收敛，反而笑眯眯地说道： 嘿嘿嘿嘿，来尝一尝。 而他被迫接受了，他终于明白了牛奶里腥味的来源，他几乎都要窒息了，抠着自己的嗓子眼想要把被迫咽下去的东西吐出来，老师却仍然笑眯眯地看着他，转身拿了避孕套过来。 嘿嘿，老师先来一次啊，一会儿做的时候呢就不会那么快了。 他浑身发软，是老师家的猫过来挠了老师的下面一爪子，他才如梦初醒般地跑出了这个地方。在第二天上学的时候，一整天他都在瑟瑟发抖，从那天开始他就再也不去老师的家里补课了。可是在一个作值日的晚放学的下午，他被老师直接堵在了教室，老师的手中拎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，在打开之后从里面拎出来一具干瘪的坚硬的猫的尸体。老师笑眯眯地说道： 啊，不听话就是这个下场，知道吗？ 在那天的时候，他 他在教室里被侵犯，就连哭都不敢哭。他艰难地讲完这段回忆啊，我却迟迟回不过神来。门却从外面打开了，他的妈妈站在门口，不知道听了多久，泪流满面地看着莫娜。他走过来，颤抖着抱紧了自己的儿子。 是妈错了，是妈对不起你。 莫难先是露出了一个笑容，随后渐渐放下了嘴角，最终在自己母亲的怀里失声痛哭起来。